会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 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陶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莎，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38尾号1510和139尾号5477，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管家帮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礼品卡。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斯麦尔的位置位于哪两个商圈，我们的答案呢也会出现在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然后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发送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送出的奖品也是大礼啊，今天我们的奖品呢是超声波的洁牙卡加检查套餐，价值是1970元，那每位听众都可以获得两张这样的洁牙卡或者是我们的检查套餐卡，先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次节目请到的嘉宾。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斯麦尔齿科创始人杨雷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你好，你好。 斯麦尔这个品牌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太熟，但是我们知道英文有个英文词 smell、这个名称是用音译过来的吗？是用这个音吗？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在起名字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就想起一个叫非常简单的名字，就想叫微笑齿科。但是微笑齿科呢在我们国内是没有办法再进行注册的，所以说我们就想了叫斯麦尔齿科。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简单，那我想微笑呢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去理解的一种语言，它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去理解的，就我给你一个善意的微笑，你就会觉得很舒服。还有就是我希望我们的诊所是让我们的客人觉得是有温度的一个口腔诊所。对， 其实另外我们都知道哈，一个标准的微笑是要露出8颗牙齿， 是 吧？但是我们哈一般都知道自己的如果牙齿漂亮的话就愿意把它露出来， 是的， 如果自己的牙参差不齐不漂亮，那么大家就不愿意露出来了， 是 吧？那大家有信心微笑的时候，那一定对自己的牙齿有信心。 是的，一定是这样。对。 哎，那另外呢，斯麦尔齿科啊，对大家来讲，有的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熟哈。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斯麦尔齿科的情况。 斯麦尔齿科是这样的，斯麦尔齿科是以我们几个医生然后一起来创办的一个诊所，然后一直就致力于为很多这个追求高品质的这样的人群来进行服务的一个口腔诊所。对， 这个成立了多少年？ 我们诊所成立了5年。 五年的时间，现在位置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位置一个在百环家园南门，还有一个位置就在华贸商业街 SKP 的商场北门正对面。 这两个都是我们北京很有名的商圈之内的，是吧？ 是。 好，那么我也知道哈，咱们斯麦尔齿科现在涉及了口腔的范围是非常的广的。比如说有牙齿的正畸，贴面的修复，还有种植牙等等，几乎是涵盖了口腔科的这个范畴哈。但是对于咱们斯麦尔来讲，我们最核心的项目是什么呢？ 我们斯麦尔齿科主要是以牙齿矫正为核心的诊疗项目，然后 在以这个核心项目的同时呢，也拉动其他科室的一个发展。 嗯， 那你像我们种植啊，还有美学修复呀、牙周啊，这些其实做的都特别好，其实跟口腔医院是一样的。 嗯， 分科分的比较细，只是没有必要去像口腔医院一样来回排队啊，然后楼上楼下的跑啊，然后去等医生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在看诊的过程中呢，如果发现你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直接会把相关科室的医生就约好了，就直接就可以看、 嗯、一并给你都解决了。 是的 啊，不用到处跑那么多科室了。 对的。 对于这个牙齿正畸，其实我们现在啊发现需求量越来越大。 嗯， 因为人们越来越追求美了哈、不仅是孩子，发现成人 是 也可以正畸，是吧？ 是是是。 嗯， 现在越来越多的成人都在选择做正畸。 嗯， 尤其是一些像70后啊、80后啊，那可能在小的时候家长老一辈没有这方面的认识。 嗯， 但是他们现在工作了，然后有很稳定的这个收入，然后对这方面有一个相应的认识，所以呢就会找到口腔诊所，找到正畸医生，然后想把自己的牙齿变整齐。 其实确实人们对自己的这个外貌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是吧？ 是。 哎，那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不太清楚，说这个正畸，牙齿正畸到多大年龄就是做不了了呢？ 其实牙齿正畸倒没有一个说具体的年龄就做不了了。 嗯， 只要你的牙周健康，你的牙槽骨是足够的， 嗯， 像这样的情况都是可以做正畸的。 哦，原来在我们的印象中是有一个误区的，说好像只有孩子才能做这个正畸，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好多孩子戴着牙套， 嗯， 是吧？ 嗯， 啊，成人好像觉得这都已经这么大了，都长成型了，怎么还能正畸呢？ 嗯， 啊，原来成人也可以哈， 成人是可以做正畸的。 哦， 对，对，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误区就可以解开了哈。 是的，是的。 嗯，但是正畸对于咱们来讲，您说是核心的项目，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力量，咱们这个团队很厉害吗？ 是，我们的团队的正畸医生都非常优秀。 嗯， 对，那有在伯恩大学读完的博士，好多这样的医生。 咱们在招聘医生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个咱们严格的要求？ 是有的，但是其实我经常会跟我们这边来面试的医生，我会跟他们说一句话，我说那你一定要对病人好才行。因为现在很多口腔诊所开的越来越多，那也有很多医生就是哪给钱多就去哪儿工作、 嗯、 那但是我觉得口腔医生跟病人之间是那种一辈子的关系，那如果你给病人看得好，病人非常信任你，他就会一直跟着你看。但是你从一个机构换到另外一个机构，然后没隔几年又换到另外一个机构，这样的话我觉得对病人特别不负责任。所以我们经常在讲，我说你一定要对病人好，我说这是司马尔齿科最重要的一点。 嗯， 对， 对于他的医学的专业的背景呢， 医学专业的背景一定是硕士学历以上的。 嗯， 对， 所以说从这个医生的力量来讲，他的这个从业的背景来讲、 嗯、 我们还是比较高的一个要求，是吧？ 是的，是的、 嗯、 因为我们是在给人做服务嘛。 嗯， 并且现在的人的幸福指数都很高。 确实像您说的哈，这个因为做牙齿治疗它不是一次就完成的。 嗯， 有的真的是要几年。 嗯 啊，甚至十几年。 是。 就像您说的，就是跟随一生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嗯， 其实正常就应该是每半年或者是一年就应该到口腔诊所来进行检查。 嗯， 对，进行口腔截治啊，口腔检查。这样的话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发现，然后及时的去解决问题。 其实对于口腔保健这个还有口腔这个牙齿的美容等等这一系列的哈、 嗯、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不太在意的。 嗯 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保健啊美容认识也越来越高、 嗯、 所以呢需求是越来越大的。 是的， 我们也看到了哈，其实在我们北京口腔诊所越来越多。 是， 而且很多都是连锁的。 嗯， 而且也越来越高端。 嗯， 是吧？ 嗯， 所以这个里边就形成了很多的这种竞争压力。 嗯， 竞争蛮激烈的这个行业还是哈。但是据我了解，您是在北京只开了两家店，就刚才您介绍的这两家店哈。那您为什么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去走这种连锁化的大规模的去经营呢？ 我们诊所也会继续在发展。 嗯， 但是可能会发展的会没有像那些有资本介入的诊所那么快。 嗯， 因为我们考虑很多问题，就是我们的医生从哪儿来。 嗯， 我觉得医生一定是核心。那在北京口腔医生就这么多，那好的医生就那么几个，只是 一小撮人群。当然并不是说其他的口腔医生不好，那每个诊所都会有自己去选择医生的标准。 嗯， 那同样呢，医生也会有选择诊所的权利。那我们就是想踏踏实实的稳稳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把我们的病人看好，所以就是没有那么急于的去扩张， 就把我们这支医生的队伍先锻炼好。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这是核心力量嘛。 对，对于诊所来讲，确实，没有好的医生，他就不会有一个好的诊所， 是 吧？但是确实像您说的，牙医他是缺乏的，一个优秀的牙医还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是吧？因为在北京现在，那么多的这个诊所，牙科诊所，需要大批的这种牙医。 我觉得医生的责任心特别重要。 嗯， 那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 嗯， 那你就应该把心沉下来，去好好的去做这个工作，去不断的去学习，不然的话就会被时间给淘汰了。 嗯，那在竞争激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斯麦尔来讲，你们的优势觉得在哪里，或是怎么凭什么是立足于这竞争当中呢？ 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的出诊的患者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的患者给我们介绍的患者就特别多，可能还是因为医生对病人好吧， 口口相传哈，口碑很好， 我觉得这样特别重要。 那您一直在说你们的医生对病人特别好，那在这一点你们是如何要求医生的呢？ 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医生对病人好这一点啊，就是不管是从开始出诊的时候，还是在诊疗的过程中，还是诊疗结束之后，那我们都会就是全方位的去对待我们的病人，就是去考虑他的一些感受。对，就很多很多方面，这样可能一句两句也说不太清楚。其实我觉得就是医生对病人好，就是医生自己对病人走心嘛，就是把病人当成是自己的朋友，是自己的家人一样。对，护士也是一样的， 是要用心去对待他们。 对， 对于咱们的这个斯麦尔口腔诊所的定位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诊所的定位是那种中高端的诊所，倒没有说是说特别高端特别高级。因为高级，我觉得高级这一个词儿，就是对我来说涉及面比较广，那并不是说没有钱就不高级，对吗？那也并不是说有了钱就一定高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定位还是那种中高端的诊所，就不是说一定得条件非常好才能在我们诊所看诊。 那您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牙医的话，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我觉得一个优秀的牙医一定有很强的责任心，还有不断学习的能力，这特别重要，还有就是真的用心去对待他的患者。 咱们对医生的他的这种业务的培训方面有什么要求？ 我们的医生每年都会有培训，每年有不定期的去国外的一些进修啊、学习啊，每年都会有。 就安排我们的医生要去国外去学习先进的， 就是一定要学的，一定要学习。因为口腔行业的发展太快了。我记得上个月我有一个患者，他从英国回来。他问我，他说你们诊所做种植牙的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比国外便宜？我说我们诊所不比国外便宜，我说我们诊所跟国外的价格差不多。他说那为什么？我说中国的口腔行业的发展现在特别好，我说我们是跟世界是可以接轨的。对，现在有人还是有这样的误区，他觉得中国的口腔诊所是不好的，或者是只有公立医院才好，或者国外的诊所是特别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口腔医疗已经偏向民营了。对，很多优秀的口腔医生都在往民营口腔里边在进。 对，确实我们真的是看到现在北京到处都是口腔诊所。 还是国家的政策好。 但是刚才像您说的哈，就是我们现在哈，就是国内的口腔的这种技术的发展跟国外已经很接近了，是吧？ 是的，是的。 但是现在对于我们中国老百姓来讲，我们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那样哈。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哎呀，去看牙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很贵？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误区。那牙不疼或者是没有症状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去 看诊所的医生， 嗯， 就不会去看牙。那在国外是他们都会定期去看诊的，其实价格是差不多的。如果说您定期去口腔诊所去看诊，那如果发现问题了就及时解决，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么痛苦，并且花的钱也特别少。 嗯，对，我们知道在国外其实牙医非常受尊敬，而且确实牙医的收入也非常高，是吧？ 嗯，在中国也是。 对对，确实是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哈。但是也有人说，为什么就是看牙医它的成本会那么高呢？比如说种一颗牙真的是价值蛮高的，觉得。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材料相对来说是特殊的，因为它是进到口腔里的材料，对，所以说有很多你像我们很多诊所在采购材料的时候都是要求都是一定是有资质的，并且用的材料都要用那种特别好的，都是跟国际都是接轨的，对，所以本身材料这块也不是那种说想象中的那么便宜。 您觉得就是牙齿的健康对人体的健康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牙齿的健康对人体的健康意义特别大，因为如果牙齿不好的话，所有的食物没有办法很充分的去咀嚼好，那对胃肠道消化系统都会有影响。 对，其实现在很多人吧，对于牙齿的这个保健方面啊，其实知识还不是那么多。作为一个口腔医生来讲哈，就是您觉得人们在日常保护牙齿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其实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这样的事情，就是刷牙，早晨和晚上都要刷牙。但是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早晨最好是早晨起来先漱口，然后再吃早点，吃完早点之后再刷牙。因为我们刷了牙20分钟以后，牙齿的表面上就会有一层获得性膜，它就会有一些菌斑的附着。那如果你吃了早点然后再刷牙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更好。那晚上在睡觉之前也是一定要刷牙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应该定期的就去口腔诊所进行口腔的检查，口腔的洁治，因为牙周的健康对牙齿太重要了。 对于刷牙这方面哈，我听有人说刷牙的时间至少要在3分钟。 是的，是的，是，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到。 对，好像就呼噜呼噜两下哈，早晨又赶时间哈， 是是是， 啊，就然后就走了。为什么一定要达到3分钟以上呢？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才能刷得干净啊。 嗯， 对， 就是牙齿一定要面面俱到， 对，面面俱到，对的。 但是有些人可能只负责了表面哈。确实这个刷牙也是个细致活，是吧？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 其实在选择牙刷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讲究，是吧？ 其实在选择牙刷上，我通常情况下我的选择就是我用电动牙刷和常规的手动牙刷我会混合着用。对，我不会说永远都用电动牙刷，我也不会说一直都用手动的，那各有好处嘛。 那但是有人在选择这个牙刷的时候也是犹豫，到底是选择硬毛的比较好还是选择软毛的比较好？ 软一点会比较好，如果太硬的话它一定会对牙龈不好的。对， 但还有现在很多人要使用那种就是冲牙器。我不知道对这个冲牙器您是否赞成大家来使用？ 我觉得冲牙器挺好的，冲牙器对于上班族来说我觉得非常好。那比方说中午吃过午餐以后，那用冲牙器把每一颗牙齿的间隙的里边所存积的食物都给它清干净，我觉得这挺好的。 冲牙器和这个牙刷来比较的话，哪一个对牙齿的损伤更少一点呢？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损伤。 啊，都没有损伤。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但是如果让您选择的话，您会愿意用哪一个？ 我很少会用冲牙器。因为我每次吃完饭，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在我们单位上班，吃完饭我也都会刷牙。 对， 这个因为我有 吃完，其实要有条件，每次吃完东西都应该 有条件，你就用牙刷刷就好了。对。 因为有人说冲牙器是因为它是用那种水流嘛哈，说对这个牙龈的这种刺激性会更小一些，这个有道理吗？ 其实冲牙器是可以做到对牙龈的按摩，但是牙刷也是可以的， 也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其实一样的 啊。 其实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为了清洁牙齿，清洁口腔的这个卫生嘛。 那我也听说了，这个您在平时的时候，除了忙于日常的工作之外，还会抽出时间去做义工，是吗？ 在前几年是这样，但是最近这一年多都没去了，因为工作 太忙了， 太忙，对，患者有些多，就没有时间去。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做下去。 那您那时候做义工都主要是做什么呢？ 去一些脑瘫患儿中心啊，或者是孤儿院呀、啊嗯，去送一些东西啊，然后干一些义工， 做一些 义工该做的事儿 事情。 对。 好，那今天您过来了，我也听说您这次来也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了一些福利，是吗？ 嗯，是。 都有哪些福利？ 就是我很荣幸来参加这次活动。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进行相关的咨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口腔问题有相应的优惠活动。那获取优惠活动的途径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900-2757，电话是400-900-2757。 那至于您说的具体的一些优惠活动到底是什么哈，也给大家就是甩个包袱吧。您想了解更多的优惠活动的话，那就打刚才您说的这个电话是吗？ 对，就打电话就好了。 好，谢谢您来做客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播出几条资讯。今年4月是第27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朝阳区国税局地税局将围绕全国税收宣传月主题，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联合开展系列宣传活动，走进校园和产业园区，宣传税制改革，普及税法知识，解读税收政策，实施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落实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持续创新纳税服务举措，及时回应纳税人咨询需求，切实解决纳税人办税过程中堵点、痛点和难点问题，树立新时代新税貌。3月17号，一年一度的农业狂欢盛典北京农业嘉年华已经在昌平区草莓博览园拉开序幕。本届北京农业嘉年华紧扣19大乡村振兴战略蓝图，以乡村让生活更美好为口号，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举办的时间是3月17号到5月13号，开园时间是每天的9点到17点，历时58天，共设置3馆2园1带1谷1县8大板块，主题构思亮点纷呈，静候游客前来游玩。清明小长假，如果想去北京周边旅游，我们为大家推荐位于房山区的石渡镇，这里是沿着拒马河大约长20公里的一条河谷，这里地貌很灵秀，悬崖峭壁很多，其间还有瀑布、溪流等。下面的拒马河河水清澈，环境优美。石渡是京郊地区休闲放松的好去处，河水两侧设置了骑马、蹦极等众多的娱乐项目，还可以在河中乘竹筏玩漂流。河岸附近有很多农家院提供住宿，可以品尝地道的农家菜，感受乡村生活。如果您想乘坐公交去石渡，可以从天桥乘坐836路公交车，在1渡到10渡村都有停靠站，全程票价大约22元，或者乘地铁房山线在苏庄站下车，再乘坐917公交车，1渡到15渡都有停靠站，票价大约15元。如果您是自驾车，可以从六里桥上京石高速，在岩村出口出高速，经过云居寺一直到石渡景区。世界茶饮品牌从台湾来大陆了，现在已经面向全国诚招加盟。亲民的创业门槛，成功的经验复制，助力创业者做市场。发展至今，世界茶饮已经有10年的时间，坚持独立自主研发，严选好茶叶，采购优质原材料，3000平方米的自有茶厂，并且聘请台湾30年的茶饮师，只为做一杯健康的鲜萃茶饮。为了助推世界茶饮向世界品牌迈进，目前已经在全国48座城市海陆空投放了大型的广告，市中心、车站、机场随处可见。2018年1月，世界茶饮又与央视签署了合作协议，作为上榜央视的茶饮品牌。 如果您想加盟世界茶饮的话，那么告诉您一个电话就可以，这个电话就是400-678-6888，400-678-6888。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会。 难舍的思念。